多云，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云中鹤魏征还有白面判官柳青两个人就在楼上啊，这个西屋窗户外边用这个手指头一人捅了这么一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只见崔德成还有花氏这一对狗男女啊，一边喝着酒这就说开了。那花氏端着酒杯告诉崔德成，兄弟呀，今天晚上嫂子准备的这桌酒席你知道吗？这就是咱们俩的分别酒席呀，离别宴啊。哎，今天晚上一会儿你成了亲以后，也甭管是各月齐成的还是这么一年半载的，谁知道你还到不到嫂子这儿来呀，咱们俩呀就算散伙了啊。这崔德成一听花氏说这句话，赶快端着酒杯走过来了。嫂子，我的好嫂子，您怎么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呢？啊，您知道啊，我这心里边始终放不下您呢，咱们俩在一块儿是多么样的恩爱啊。嫂子，我要是把您给忘了，这么说吧，我崔德成是不得好死。哼，你们男人呐，当面全都会这个花言巧语的，转过身以后，哼，准是那个喜新厌旧，早把嫂子我呀、啊、扔脖子后头去了。嫂子，这么说吧，我要是真把您给忘了，嗨，我呀就是五雷轰顶，您看怎么样？嫂子，我跟您说实话，我这也是被他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吗？说是给我娶媳妇儿，实际上啊，就是看着我别扭，想把咱们俩给拆散了。所以我呀，特意的给他出这么一道难题。我心想，温家的小姐，人家已经许配给朱家庄的朱文的兄弟朱武了，这事儿他能说成吗？嘿，没想到啊，他愣要把人家小姐给抢过来，这事儿他还就给办成了。您说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我这也是提心吊胆的。您说啊，咱们俩人老这样，万一有一天要是给他碰成了，这还了得呀？啊，非得出人命不可呀，是不是？其实啊，嫂子跟您说，我是一时一刻的也不离开您。您别瞧我成了亲了，我照样的，该上这儿来还上这儿来，咱们俩呀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花氏听到这儿扑哧这么一乐，哎呦，兄弟，你有这话为什么不早点跟嫂子我说呢？你要是跟了我说这些话，我也把实话告诉你，我早想跟你啊做这个长久的夫妻。我也想了，咱们俩老这么偷偷摸摸的，终究那不是个办法，可不是吗？哼，既然这样，我跟你说，咱们俩这个长久夫妻呀、啊、算是做定了。崔德成这么一听，怎么着？哦，咱们俩真能做这个长久夫妻？那是啊，以前呢我还真有点害怕，后来你猜怎么着？我抓住他的把柄了，有件东西在我手里边攥着呢，我不怕他了，我还经常拿话点他，他也没主意，一旦要是闹翻了，我把这东西往外这么一亮，嗯，我就名正言顺的嫁给你。嘿，崔德成这么一听，有这样的好事儿，哎呦喂，好嫂子，这东西是什么东西？您拿出让我看看呢，你等着啊。眼瞅这花氏啊，就来到床边这儿，把这个褥子呢往起这么一掀，往里边摸了摸，找了找，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就递给了崔德成。崔德成拿到灯光底下这么一看，把他给乐的呀，哎呦我的好嫂子，既然有这样宝贝，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有这个东西咱怕他干嘛呀？哎，索性跟他摊牌，他要是把您嫁给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连他的命咱都给要了。云中鹤、柳青俩人在外边这么一听，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老道啊，用胳膊这么一拱旁边的柳青，柳青赶快从百宝囊里边先拿出点布卷来，两个人先把自己的鼻子全都给堵上了。紧跟着柳青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拿出那个熏香盒子，就是那个红铜的仙鹤呀，先拿出这个熏香来，一晃这个仙火筒把这熏香点着喽，然后一拽这仙鹤的脖子，就把这熏香啊装在仙鹤的这个肚子里边了，把这个铜仙鹤往起这么一举，从窗户这儿和仙鹤嘴往里边这么一伸，他一拉仙鹤的后尾巴，呼声呼声，仙鹤的翅膀这么一动，一股青烟啊唰跟一条线一样冲着里边的花市就过去了。花市当时闻，哎呦，这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啊，啊你闻闻是不是有这么一股子香味儿啊。这崔德成那也，哎，是挺香的。刚说到这儿，只见两个人呢，扑通扑通，全趴下了。柳青赶快把这个熏香盒子收拾好了，往百宝囊当中一装。他跟这个云中鹤两个人一推着后窗户，蹭蹭，俩人进来了。到里边，从桌子上边就把这样东西拿起来，灯光底下这么一看，什么东西啊？一封书信，就是那个襄阳王浪雷英给这个郭宗德送来劝他造反的那封书信。怪不得呢，这话是有这么把握，说把这东西往外这么一亮，郭宗德不得不听他们的，可不是吗？看完这封书信了，这个时候啊，就听那前面那吹吹打打，知道花轿已经进门了。魏真告诉他师弟柳青，告诉你说有这样东西，记住了，今天晚上甭管杀多少人，连本地的地方官全都用不着备案。怎么呢师哥，他们全都是奸王的同党。说到这儿，紧跟着把书信叠了叠，云中鹤往怀中这么一揣，师弟师哥，你杀那个我杀那个，动手。哎，他们俩人一起动手啊，就把这个崔德成还有花生脑袋都给切下来了。随着抬头这么一瞅，哎呦，外边火光大作呀，云中鹤一伸手就把桌上这个台灯给举起来了，紧跟着唰这么一回手就往床上这么一扔。您想想，这个灯台又是油又是火的往床上这么一扔，扑着一下连幔帐带被褥立刻就着起来了，两人一推着窗户蹭蹭跳出去了。这个时候啊，楼底下那个婆子丫鬟们已经是乱作一团呐、啊。这是后边，那么前边呢，哎，那是花轿进来了。按理来说迎娶新人，这应该是新郎官亲自去迎娶呀。可是有一样啊，甭管这个郭宗德呀、啊、怎么派人去请这位崔德成去，甚至于连他自己也请了这么两三趟，这崔德成啊就是不下楼不去，就说自己今天身体不好，我不用去了，你们看着办吧。郭宗德没办法呀，一想他不去，得嘞，我替他去嘛。备好了马匹，把自己两个大铁锤往马上这么一挂，他骑着马带着40多名打手，让打手在远远的看着，要不出什么事儿就不用露面了。预备了这么一顶花轿，还有4个婆子跟着，就来到了温家庄。到了温老员外的家门前了，他甩凳离鞍下马，另外还有不少吹呼手呢，吹吹打打迎娶新人呢。这个时候温老员外呢把门也开开了，一看啊，来的不是崔德成，还是郭宗德。哎呦，嘿嘿，郭爷，我问问您吧，这到底今天我把我女儿是嫁给谁呀？哎呀，老伯父，您有所不知，我那个拜弟呀，他偶染风寒，身体不爽，您看又不敢错过今天的好日子去，哎，这么着， 我今天呢替他先把新人迎娶过去。 您放心啊， 过两天一回门的时候，肯定我那个外地他得过来给您磕头啊。哦啊，行，那倒关系不大啊。不过有一件事儿，郭大爷，我得跟您说明白喽。 什么事儿？老伯父，您只管吩咐， 没有别的。要说今天这个日子，我看了看黄历，还算是真不错。 那是， 可是有一样，今天就无论如何的不准点灯 啊，不准点灯。 那是，我看黄历了。哎，只要一点灯的话，甭管是上轿的时候还是下轿入洞房，我跟你说啊，只要是一点灯，对这个人口不利，背不入啊，那家里边就得伤人，知道不知道？ 就这两句话把这个郭宗泽也给说糊涂了。 怎么？他也不看黄历呀，他就忙着赶快把这新人娶过去，把你崔德成打发走就算完了。哦，听您的，听您的，咱们不长灯，不长灯。这么着，把轿子直接抬到里边去。对对对，把轿子抬到里边去。这些轿夫们呢，就把这轿子抬到里边，往门口这么一对。这您的婆子这么一看呢，这叫什么事儿啊？赶快的就找这个郭宗德。哎呦，郭大爷，郭大爷，这可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你看黑灯瞎火的，到底这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咱们也看不见呢，干嘛不让点灯啊？是不是瞎子、瘸子或者是秃子？ 别胡说八道啊，干什么这事儿？怎么吩咐怎么做。 是是，吓得这婆子也不敢原因了。 这么着，干妈妈呀就搀扶着女儿上了这座花轿了。 紧跟着蒋平啊、智化呀、啊、还有沈仲元呐、啊、还有这些、哎、彭玉，还有一些家人，全都装扮成送亲的呀，吹吹打打的，干妈妈压着轿杆，这么着就把这新人呢给迎过来了。一到门口，家人赶快跑过来就告诉郭宗德啊，刚才那个崔子爷刷下话来了，说不用拜花堂了，直接把新人送到喜房就成了。蒋平他们一听，开这倒不错，全省事儿了，那太好了，分配好了，不准点灯，直接把这个轿子就抬到喜房的门前，往这儿这么一落。干妈妈过来把这轿帘这么一掀，打趣的扶手搀扶着自己的女儿，盖着盖头呢。另外这么一来呀、啊，干妈妈这么一搀，她用身体挡住了那把钢刀，就把女儿呢给搀进去了。蓝娘儿啊，人家进了里间屋了，干妈妈呢就把里间屋门帘往下这么一撂，拽过一条板凳来，往门口这儿这么一坐。不管你是谁吧，嘿嘿，谁也不准进这间屋子。那四个婆子这么一瞅，哟，这是干嘛呀？再瞅人家姑娘蓝娘儿，到了里屋以后，把盖头自己他们掀开了，随着把新娘的衣服这么一脱，露出来自己里边的绑身小袄，接着紧了紧金莲，蹬了蹬宫靴，随着钻刀把插楞把这钢刀拽出来，自己又拧上绢帕，罩住了乌云，随着把什么耳环那首饰往下这么一摘，把刀往旁边这么一放，这个功夫就听见门口那儿那婆子跟那个干妈妈这呛呛起来了。哎，你这个老太太可不像话啊，怎么能够不让我们进去呢？你们进去干什么去？我们大爷吩咐了，让我们进去张罗张罗这个新人，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也得给新人倒杯茶喝呀，是不是？你怎么就不让我们进去呢？啊，你非得进去呀？我告诉你们说啊，这个新娘子呀，从小娇惯惯了，胆小怕见新人，那么一块进去这可不成啊，得一个一个的往里边进。那行，你把板凳挪开，让我们进去。那行，我把板凳挪开，你们进去吧。 干妈妈呀 就把这条板凳往旁边这么一挪，把门帘这么一挑，第一个婆子也是刚刚的一进屋就听见扑哧扑通的一声。 怎么回事啊？ 里边的蓝娘儿拿着钢刀就是一刀啊，当时就给宰了一个呀。干妈妈听里边扑通一声，明知道姑娘得了吗？得了。第二个婆子又要往里走，干妈妈这么一抬脚冲他后腰啪就立脚，这婆子啪叽趴地下了， 姑娘上前手里刀落，扑哧，这个也给宰了。后边那婆子一看，哎呦，你这老太太干什么呀？我们那个姐妹刚往里边这么一走，你怎么踹她一脚？踹她一脚啊？告诉你说吧，这还是好样的呢。那是不好样的，你敢怎么着？我怎么着啊？那干妈妈这么一回身，把这板凳抄起来了，照她脑袋啪这么一拍，立刻脑浆崩裂，扑哧就给拍死那儿了。后边这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外边已经乱了。怎么呢？里边是喜房，外边是席棚啊。您想想啊，就是蒋平之化，还有沈仲元、彭玉，还有朱家这些家人们，这些送亲的，到这个喜棚这儿这么一看，今天都是用如席，高大喜棚，高朋满座呀，这摆着十好几桌呢。您想想，这样的人家娶媳妇办喜事儿，这随份随人情的人能少得了吗？还请了不少陪客的呢，这送亲的都是娘家人呢。都让座以后，这喝上酒了，一边喝着酒啊，一边划着拳。尤其这智化扮作成这么一个乡下人，甭管别人怎么划拳，你是五魁首啊，他也是满堂红；你是七巧啊，他也是满堂红；你是哥俩好啊，他还是满堂红。弄人家指点弯呢，哎，你怎么老是满堂红？他告诉人家了，哎，今天就是满堂红啊，你瞅见没有？待会儿这灯没有，往这炉席子上边这么一扔，立刻这就得着火。至少这火要是一着起来，你们说一说，这不是满堂红吗？大家伙一说，你别说这丧气话行不行啊？哎，你这面说可别让人本家听见，本家听见那可了不得。那听见又该怎么着呢？我才不怕这个呢。大家伙啊，都以为他喝多了，也没在意。旁边那还有蒋平呢。蒋平到这时候也喊这么一嗓子，嘿，早就应该满堂红了啊，点吧，嘿，到时候了。就这句话这么一说呀，可了不得了。怎么？智化一伸手就把旁边的灯台拿起来，就往炉席上边这么一扔，噗的一下啊，这火就起来了。再一看这些送亲的一个个唰把长衣服这么一甩，亮出了兵刃，是连烧带杀，那还了得呀？就这些随人情的、随份子的，还有陪客的，哎呦，吓得呀，到处乱跑，也有杀死的，也有往桌子底下钻的。这火力可是越着越大。那个厨师们呢，端着个豆腐汤也就刚出来，一看着了火，手一哆嗦，这个盆呢，啪往下这么一遮，嘿嘿。这一盆豆腐汤啊，整个的全都遮在旁边那位脑袋上，这位也喊开了，你不救火就往我脑袋上浇什么？里边炒菜的那位大师傅一听什么救火，救火你倒是端水啊，他糊里糊涂把旁边那盆油端起来了，往席子上面这么一泼，这就火上浇油，是火上加火啊，呼啦这一下着的这个乱啊，整个这个喜棚里边是乱成一团糟。这个喜房啊，哎，这个席棚啊，都在西院呢。那么郭宗德这会儿在哪儿呢？他呀，在东院呢。自打把新人迎娶过来以后，他就到东院去了。家人伺候他，单给他摆上了酒，他歇歇腿吧。心想：你瞧，今天办这事儿啊，我这个拜地，我把媳妇都给你请来了，你还不拜堂，这叫什么事儿？本来就生着气呢。一边喝着酒，外边那个家人噔噔噔噔跑进来，哎呦，大爷您快看看去吧，外边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那不是送亲的，这些人都带着家伙呢，把咱们西棚也给烧，而且也杀了不少的人了。啊，到了这个时节了，郭宗德呀，他知道中了计策了，赶快把这两把铁锤这么举起来，立刻气哼哼的就奔西院而来。到西院这么一看，火已经都着起来了。这个时候第一个碰见的是谁呀？就是那个过云雕彭玉。过云雕手着钢刀，蹭着一个箭步窜过来，是举刀就砍。郭宗德人左手用这锤猛的往起这么一举，嘡啷的一声，把郭云雕手里这把钢刀就给磕飞了。郭云雕也不含糊，马上掏出镖来，唰就是一镖。郭宗德呀，右手这锤往下这么一晃，当啷， 把他这镖给拨旁边去了，掉地下了。借这个功夫，郭云雕啊，噌，这一下窜过来了。这个时候啊，那个蓝娘儿从新房里边刚跑出来，郭宗泽一看，用锤这么一指，哎呀，丫头啊，你们简直是一帮啊！我中了你们的奸计了，你往哪儿跑？你赶快的给我拿命来！他呢，举锤就要往下砸。就在这功夫，那沈仲元手的钢刀噌一个箭步窜上前来。那是早有分工啊，蒋平早告诉沈仲元了，这娘俩可全都交给你了，千斤之弹就压在你一人的身上了。自打来了以后，沈仲元呢一直就在这喜房门口这转悠呢，就盯着呢，就怕有什么闪失。一看表妹跟姑妈从这个喜房里边出来了，他就在旁边盯着呢。一看郭宗泽举锤过来了，他蹭着一个箭步窜上来，举刀就剁。郭宗泽提起锤来刚要往上这么一躺，沈仲元知道我这刀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磕飞了，所以赶快把刀抽回来，跟他转了这么五六圈。本来这个沈仲元就无心恋战，怎么自己的分工是保护自己的姑母跟表妹，一看这时候蓝娘儿跟干妈妈已经全都跑出去了，他呀虚晃一刀是拨头就跑。这个时候智化噌过来了，也是举刀就砍，跟郭宗德打在了一处，绕了那么个几圈。这个时候蒋平喊了这么一嗓子，哎呦不好，干脆咱们赶快扯火把啊，这儿不能再待了，别回头让火把咱们烧着，快跑。几个人啊往外刚要跑，这个功夫郭宗德举着刀立刻就过来了，抬头这么一看，前边有一个人挡住他的去路。这个人看年岁不算大，也就是三十来岁，穿着这么一身的铐苏，面目清秀，手里边拿着这么一口两刃双锋的宝剑。郭宗德一想，这是什么人呢？嘿嘿，这个人呢，那就是留下来看热闹的丁兆慧，把他的道路给挡住了。郭宗德用锤这么一指，嘿嘿，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强人？丁兆慧微微一笑，谁是强人呢？我们倒成了强人了啊！你强抢民女，你是个强人，休走看见。他呀也没把这丁兆慧看在眼里，怎么着，看着年岁不大，看那个相貌也不怎么凶恶，而且手里边拿着就这么一个非薄非薄的宝剑，一看宝剑过来了，想用这个锤呀去扛这口宝剑。就在这功夫，就这个丁兆慧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就用这个宝剑呢一试他这个锤把，当时就听见苍扑通一声。郭宗德傻了，怎么就觉着左手怎么这么轻声？那是啊，这锤把人削下半截去，那还不轻声呢？哎呦，把他吓得摸头就跑。奔哪儿跑啊？西边是火，东边这会儿火也着起来，往北边跑。这时候迎面就听有人这么一喊，乌良婆，老道魏真挡住了去路。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郭宗德心想啊，这个小伙子太可怕了，看着貌不惊人的，他那口宝剑怎么那么厉害呀、啊、嘿嘿，这回啊我这双锤将哎，成了单锤将了，我赶快跑吧。他一只手提着锤呀、啊、一只手拿着半截锤棒，掉头就跑。往哪儿跑啊？一转身赶快就往北边跑，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那合欢楼啊这会儿的火是越烧越大呀，他这心疼啊。合欢楼旁边还有不少的买卖铺户呢，这一下我的家当起码得烧去多一半啊。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喊了一声无量佛。郭宗德定睛观看啊，只见有这么一个一身啊银灰色衣襟的老道，手里拿着这么一口宝剑挡住了去路。这正是云中和魏真跟柳青在那个合欢楼放完火从那儿过来，整把他挡在半道啊。到这个时节了，郭宗德这么一看，难道说老道这口宝剑跟那小伙的宝剑也同样的厉害吗？哪能这样的宝剑都让我碰上呢？来呗。到这个时候啊，郭宗德右手拿着锤往前这么一净身，他呀使了这么一个丹凤朝阳式，锤打优势啊，冲着老道这锤就拍下来了。云中鹤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手中宝剑往起这么一拖，就听见当啷咕嘟，嗨，怎么照样把他那锤脑袋给削下来了，就剩了半截锤瓣啊。就在这功夫，丁兆慧从后边赶过来了，就在他的身背后马上对他来这么一个脑后摘筋，在后边唰就是一剑，把郭宗德吓得呀赶快来了个大哈腰，这鼻子都快沾着地面了，总算是躲过了身背后这个剑了。当他起身刚这么一抬头，邦，又是一飞镖正多在他右边的腮帮子上边。啊，谁打过来的？彭玉呀、啊、彭玉这个镖打的劲头小点儿，那也不成，多在腮帮子上了，也直点流血啊。郭宗德当时紧咬着钢牙忍住了疼痛，把这手的锤瓣啊往那手这么一交，伸手喷就把这飞镖拔下来了，当啷往旁边这么一扔。他再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后边什么智花蒋平这些人全都追上来了，可怎么办呢？他也是急中生智，就拿手里边这个锤瓣啊冲着老道扔过来了。蒋平在后边看得特别真切，喊了这么一嗓子，刘神啊，这小子撒手锏可扔出来了。那哪打得中啊，老道噌往旁边这么一跳，后边就是柳青啊，柳青也赶快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两个人这么一躲一闪，郭宗德看见有路可走了，噌他窜过去，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啊。蒋平在后边这么一看，嗨，这小子他可要跑。云中鹤微微一笑，不用追，用镖镖他。就这一句话把郭宗德给吓得，心想怎么着又要使飞镖啊。他呀赶快扭向回头一看，看谁呀、啊、看彭玉。彭玉这会儿倒是掏镖呢，但是他的动作慢，有人比他动作快，谁呀、啊、老道啊。老道说着拿镖镖他，同时已经把镖给取到手中。一看郭宗德这么一甩身一回脸的功夫，老道啊这么一抖手，这镖就出去了，噗嗤。不偏不歪， 正钉在他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他就栽倒在地，郭宗德立刻就气绝人亡。到这个时节的蒋平这么一看，前边也是火，后边也是火，而且东边也是火，西边也是火，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说列位，前后这火要是勾在一块，咱们可够呛啊，别把咱们烧在这儿，咱们赶快跑，列位咱们赶快跑吧。几个人呐，肉肉肉肉肉，赶快来到东墙这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窜到墙外，赶快的往下就跑下去了。跑到半道，停住了脚步，回头再这么一看，哎，郭宗德的家呀，那是大火连天呐，而且夜风这么一刮，那真是火借风力，风借火威，呼的一下，浓烟翻卷，是烈焰腾腾。几个人他们一转身就离开了郭家营，又跑回了朱家庄。来到朱文朱虎家中这么一看，北侠南侠呢已经把那个朱虎啊救回来了。朱虎在家里边活动活动腰腿，哎，现在灵活多了。那个沈仲元呢已经保着干妈妈跟蓝娘儿，人家娘儿俩也回来了。蓝娘儿您别看在郭家显出了威风，回到朱家了，毕竟是个女孩家呀，人家赶快的就躲在后边去了，还有点害羞害臊了。怎么不能随便见生人呐，尤其是不能见的那就是北侠呀。您想过去封建呢，哪有没过门的儿媳妇就见公公啊，说欧阳春是爱虎的义父，义父那也是公公啊，所以人家孩子躲在后边去了。朱虎一看这几位回来了，赶快上前是纳头便拜，赶快的谢救命之恩呐、啊。纸花上前把他扶起来了。哎呀，我说朱虎兄弟，事到如今不必客气了啊。正说着话呢，那位温老员外砰砰砰也跑过来了，见着这几位跪地下又磕头。蒋平赶快上前用手相搀。哎呦，老员外您这是何苦呢，用不着啊，赶快起来起来，您坐在那边啊，您赶快坐下。文员外来到干妈妈的面前还要道谢，干妈妈把手这么一摆，行了，你这老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女儿是我的干闺女，我闺女是你的干女儿，咱们两个人是亲家，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逗得大伙儿啊是哈哈一笑。朱虎到这个时候了，吩咐家人赶快的把酒宴摆下吧，功夫不大，酒宴全都摆好了，大家伙围着桌子这么一坐，干妈妈往旁边这么一站，哎呦，我说列位啊，你们在这儿喝着聊着啊，我呢也不喝酒，我也有点累了，我可回去歇着去，我可不陪着你们了。是啦，亲家您赶快的歇着去吧。干妈妈走之后，这几个人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柳青把这酒杯往下这么一放，抬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智化。我说智爷啊，柳贤弟，你有什么话讲吗？没别的，要说今天晚上咱们杀的人可不算少。那是啊，今天咱们算开了杀戒了。哎，您有什么办法杀这么多人还不让本地的地方官儿背这个案子吗？智化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嘿，柳青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哎呀，柳贤弟，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贤弟，你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你有什么好主意不成吗？没别的，我们得着点东西，有这个东西，可以说今天晚上咱们杀的这么多人全都没事儿，地方官呢也不用背这个案子。这几位这么一听，嘿，这柳青卖什么关子，你得到什么宝贝了？柳青转过头来面对云中鹤，师兄您把那东西拿出来让大家也看看吧。无量佛。云中鹤从怀里边就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几个人围过来这么一瞧，全都乐了，可不是吗？有了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所有杀的人那都是奸王的同党。什么书信呢？ 就是襄阳王劝说郭宗德造反的那封书信，有这个就好办了。江平拿起这封书信来瞧了瞧，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展昭。展大弟啊，四哥，您又有什么吩咐？ 不是有什么吩咐，没别的，既然有了这封书信，明天你就不用到县衙要人去了，我看你就拿着这封书信直接奔那个长沙府的府衙去面见那位少太守吧。 哦，哎呀，少太守不是护送大人去了，他能够回来吗？ 嗨，在黑水湖那个地方，大人已经吩咐了，让他们这些文武官员全都回衙理事。 你放心吧，明天你到了府衙，肯定能够见到这位少太守。 哦，好好好，那么明天我就拿着信去。 南侠呢，把信接过来，叠好了，往怀里头这么一揣。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大家伙分头安歇。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展昭赶快起来，朱福伺候他洗漱完毕，吩咐朱福赶快去备马，带着朱福两个人骑着马直接的就奔了长沙府的府衙而来。到了门前了，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说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斩护卫求见。邵邦杰这么一听，赶快的给迎到里边，到了书房了，请他们落座，然后呢又给献上茶来。展昭从怀里边取出这封书信来递给了邵邦杰，邵邦杰接过这么一看，展昭又把郭家营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向这位邵大人这么一禀告。邵邦杰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哎呀，展护卫，您略等片刻，待我写下一道行文，派差人随着您一同去往县衙要人。说完话，人家邵邦杰呢刷刷刷写好了这么一道行文，叫进来一位差人，把这行文交给这位差人，吩咐差人陪着展昭一同去奔往长沙县。展昭辞别了邵邦杰，奔往长沙县而来。等来到了县衙门前了，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衙役们一听，什么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斩护卫来了，噔噔噔噔噔，赶快往里跑。这位县太爷呢正在书房那儿喝着茶嗑着瓜子呢，听差人这么一说，什么四品带刀护卫斩护卫来了，把他吓得呀赶快的出衙相迎啊。展昭还有那位府衙的差人走进了大堂，还没等这位县太爷要下拜呢，这位差人立刻把这道行文就递过去了。这位知县接过这行文这么一看，立刻就傻了，怎么让他在衙听参，也就是说他这官啊甭当了，马上就会有新知县前来接任。郭家营凡是郭宗德所有的财产一律没收，所有死的人全都是奸王的同党一起掩埋。就这么一道新闻，紧跟着展昭跟那位府衙的差人来到监狱，把朱文给救出来了。朱文呐，受过刑了。朱福这么一看，赶快的雇了这么一辆车，搀着朱文上车辆，展昭辞别了这位府衙的差人，骑着马跟在车辆的后边，把朱文呐就会带回了朱家庄。来到家里边了，大家伙赶快上前把朱文从车上边搀扶下来，好好的调养调养吧，把这个车呢也给打发走了。这样在朱文朱虎家呀住了这么两天，几个人这么一商量，事情全都办完了，咱们是不是得赶快的奔往武昌啊，得赶快启程啊。跟朱文朱虎这么一说，而且呢也劝了劝这兄弟二人，你看现在大人呢正在用人之际，你们是不是跟着我们一块奔往武昌呢？朱文朱虎兄弟二人一代表示， 我们呢能力有限，实在是不能跟随你们一起去。没别的，我们给列位啊准备了200两的宜城，是不是？智化、蒋平他们这些人能要这些银子吗？一再的推脱，说什么也不要。智化来到干妈妈的面前嘱咐了一番，哎呀，我说亲家呀，没别的，此处可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呢应当赶快奔往襄阳那位金辉金太守的衙门，告诉你们说吧，沙老员外的两个女儿沙凤仙还有秋葵姐俩都在那儿呢，你们找到他们以后赶快的跟随他们奔往卧虎沟吧。啊，是是，我们记下了，我们马上就动身啊，你们放心吧。于是这些人呢急急忙忙的离开了都家，就奔往武昌而来。等来到武昌码头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怎么这么热闹啊？那是啊，大人的官船已经到了，还没靠岸呢。只见那位武昌知府池天禄早已经得到消息了，带领着全府的文武官员到码头这儿迎接大人。另外还有韩章、公孙策，还有魏昌、雨墨，他们这些人也都在这儿等着呢。再往后边一看呢，嘿，还有那丁兆兰、卢真、徐良、韩天锦，他们这些人感觉老早的全都到了武昌了。这几个小伙子在丁兆兰身背后也在这儿等着要面见大人呢。等这个官船呢，也就是刚刚的这么一靠岸，卢芳他们这些人护送大人的全都从船上下来了。紧接着韩章、公孙策、魏昌、雨墨，还有那位池天禄急急忙忙的上了船去，见着大人赶快跪下给大人道经请罪。严查伞赶快把手这么一摆，你们赶快起来吧，就把沈仲元的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你们有何罪之有呢？全都没有什么罪过啊。这话也就刚说完，眼瞅着丁兆兰呐在身背后，也就是韩天锦、徐良、卢真、乔斌、胡小季，他们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全都过来往这儿这么一跪。严查伞说实在的，连丁兆兰他也没见过呀，也就是韩章在旁边给他一一的引荐，说一说他们姓子名谁，都是什么样的家世。严查伞这么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人才济济呀，而且这些人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都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都是来替我武帝报仇的。当然了，心里边有一阵赞叹之情，把手这么一摆，吩咐这些人都在衙中听差。随着大人弃舟登岸，当然了，码头上边早就准备好了轿马呀。眼瞅着严大人上了绿泥大轿，雨墨骑着马在前边引马，剩下的这些官员们也有骑马的，也有坐轿的，护送着大人奔往公馆而去。大人的大轿在前边刚这么一走，后边啊立刻就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啊？首先来说吧，那个徐良自打来到武昌以后见着了韩章，就一再的恳求韩章，二伯父，你看我跟我爹爹从来没有见过面，以后见面的时候你可千万千万领着我，告诉我哪个是我的天伦。韩章点头了。到了这个时节，韩章啊就领着徐良来到徐庆的面前，哎，三弟啊，二哥，你看你们爷俩也该见面了。徐良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孝孩儿徐良给天伦磕头。徐庆赶快用手把孩子拽起来了，看了看徐良，哎呦，好小子，好小子，来来来，我给你引进引进。领着孩子呀先来到卢芳这儿，哎，这是你大伯父，赶快磕头。徐良跪倒在地， 大伯父，孩儿徐良给大伯父磕头。哎呀，孩子，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三弟呀，三弟，想不到你有这么样一个好儿子，哥哥给你道喜了。来来来，这是你四叔父。来到蒋平的面前了，人徐良照样跪在地下那么一磕头。徐良呢，蒋平呢，赶快用手相搀。哎呦，我的三哥嘿嘿，您看您啊，一辈子傻傻呵护，非常忠厚，没想到积来积去积来这么一个好儿子。得嘞，兄弟，我这儿给您道喜了。 行了，四弟，你别拿我开心了。 哎，三哥，我这怎么会拿您开心呢？ 啊，我跟这孩子啊从来没见过面，倒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呢，他娘呢就怀上他了。可是我今年一看这孩子，你看看，要说这个这么黑倒是像我，这两道眉毛怎么那么白呀？我这个啊，你说这是不是的？嗨，三哥，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啊！卢芳也过来了，老三，你要胡说八道，我可抽你！ 徐良这功夫赶快来到云中鹤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师父，徒弟给您这里磕头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云中鹤微微一笑，把徒弟搀起来：“孩子。”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这两位师叔。过来，先给柳青磕头，然后给沈仲元磕头。就在这功夫，韩章这么一转身看见沈仲元了，这火腾就上来了。过来不容分说，砰砰一把把沈仲元就给抓住了。好你个姓沈的，你害得我好苦，我跟你没完。两人立刻就要拉刀啊。云中鹤在中间把手这么一分，不良佛，这是干什么呀？蒋平赶快过来，哎呦，这事儿全都怪我，您看看，赶快分开，赶快分开。蒋平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沈仲元的面前。哎，我说老沈呢，咱们俩人在黑水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啊？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姓沈的什么时候说话都算数，那就好办，对不对？这事儿啊，我这还没说呢，你看我二哥就过来了。怎么着，你先忍一忍，我过去跟我二哥说去，你看怎么样？行，你过去吧。蒋平呢就赶快来到韩章的面前。二哥，您这是干什么啊？他把大人给盗走了，差点要了咱们好几个人的性命。今天见面我能搂着了他吧，我跟他拼了，我绝不能够与他誓罢甘休。哎呦，我的二哥哎，您先慢点着急。哎，兄弟，我问问您吧，要说那个沈仲元他盗了大人，确实是他不对，可是有一样，想当初人家弃暗投明的功夫，你们怎么不搭理人家？我再问您一句，那个刺客邓彻是你们哥俩抓住的吗？如果要没有人家再三的指引，你们能够抓住刺客吗？我的好二哥耶，事情有完的时候，您这是干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呢。哎，我想办法让您过去把这面子找回来，不就结了吗？啊，你怎么能把这面子给找回来？我让那姓沈的过来给您磕个头，这不是算完了吗？他能过来给我磕，那你就甭管了，甭管我想什么办法保证能让那姓沈的过来给您磕头。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想和你静静